现在哪里？ 你要见我阿妈？ 我不远万里专程前来。 故乡梦， 故乡梦， 对，爱妃。 Thank you. 生花，我就该。

我的青海。 忍痛割舍心中爱，呼喊天女狠下心肠，落地堂，一股禀告单于，闻其言之，明知可以。好。 thank you。

耳旁。 再请欣赏辛凤霞演唱的评剧《无双传》选段《遥望双星》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